哎呦喂，你吃得了吗？ 大羊腿， 你看看多好！ 你把你放在那儿，换能换点什么来？ 你把我放在这，换回打回来，你能换回什么来？ 妈妈，这个羊串好好吃啊！ 这个小孩子也是欠揍，吧唧嘴，这没有家教啊！ 我想再来五串。 别吃了，这晚上上火，这喝水叫渴。 我正好兜里有100块。 哎，他身上这么点孩子就100块钱，你说 稳住，咱不能干这种事儿啊！ 咱干什么事儿了？ 你怎么想的？ 我想咱们想办法，把那个羊肉那个烤的那个东西拿过来，咱们回自己烤串去，不就完了吗？ 自己烤串不算偷哈。 哎，你说太对了， 对吧？ 咱们把他那个签子，那个肉，还有那个床子都借来， 对， 咱回去一烤不算偷， 烤 完了再还给他。 对， 今天的羊肉串就烤到这里了。 这个烤羊肉串的，以前在电台上过班， 对，请 怎么 他请明天继续再烤。 对，今天的羊肉串都烤到这里了，好像是个表演项目。 明天头一天咱们不见不散。谢谢各位。 按理来说该进广告。 这个羊肉主持人下班了。你等一等，等到夜深人静，咱们头头 我就饿死了。 你再忍一会儿。哎，相信啊，你没问题啊。人走的差不多了。 好， 这会儿没人了。 没人了。 赶紧的。下手。 拿 东西，快点。 走着。 我拿肉。哎，好，走。快走。哎，差不多了吧，咱也不能给人连锅端了。这是羊肉，这是牛肉，这是羊腰子， 这都是借来的。 这是板筋， 对， 这是肉筋， 借来的。 这是，哎呀，还有蔬菜了， 对， 还有大蒜，还有鱿鱼，这些个东西差不多够了吧？ 差不多。 哎， 我这边是炉子，吹风机， 行了。咱这就算行了，咱们现在可以烤肉吃了。 我怎么老觉得差点什么呀？ 炭你拿了吗？ 你不是告诉我拿吹风机就行了？ 哎呀，你个缺心眼子，我又没让你梳头，你弄什么吹风机就行了？你没有吹风机，你拿嘴都吹了。你没有炭子，怎么炒烤肉啊？ 哎，别让，再走一趟呗。 走一趟啊？那你去， 我去， 快回来啊！ 你在家等着， 回来赶紧拿炭，点就烤啊！ 啊，是干。 好，欢迎大家光临我的羊串，我上台之后啊，每天准时准点咱们在这儿见面。谢谢各位啊。那么今天咱们烤点什么呢？您瞧瞧啊，我这儿有韭菜，哎，没了。大蒜，哎，没了。羊肉牛肉总该有吧？ 这个大傻子连摊儿没了都不知道。 也没了。哦，摊儿都没了。 大门壮士， 哎， 您那儿还有什么？ 也就有点料，这怎么弄啊？这谁干的？大概是狗叼了。 这个傻子呀，连狗把炉子都叼走了。他骂咱俩就挨着我心骂了， 挨着罗心 了吧？ 各位啊，你们先在这稍等我一下啊，我马上就筹备回来啊。啊，鸡翅行嘞，鸡心成嘞。 行了，赶紧下手啊！他走了，筹备去了，赶紧拿吧。 来， 快拿炭，多备。哎，这那肉多的，回去要不烤，哎，这没有炭不够。哎，走，这两大包差不多，拿走。 走。 点上，你们可回来了。 你看我这个人是哪儿来的？ 是费子给我发的信息，说来吃肉吧。 我说，你都穷成这样，都别请客了。 我一看今儿够他的，我这不就叫他了吗？ 这是什么人啊？不是至亲的朋友就别喊来了啊！ 我会弄这个东西。 你会弄这个东西？ 你先给他点着。 我给谁点着？你会弄，我点着。哎呀，别吃！哎，我说，哎，等会儿，哎，等会儿， 爹， 你会弄啊？ 我会一点儿。 你这个口音变得还是够快的。我把这个炉子已经弄火弄着了啊，这炭都烧好了，咱加肉串烤呗。 我也剔下肉了，走。 哎，你别光烤肉，你得撒点佐料啊。 不要。 佐料啊，有佐， 这 佐料 给。 你这是麻椒。这个是 你从那涮肉摊偷的、啊、 辣椒 对香烟那孜然